My Radio 普罗政治学院现正进行2018年维园年宵义工招募，时间由2月9号至15号，大家可以选择任何时间、日子。有兴趣的朋友请将姓名、联络方法和可以帮手的时间电邮到以下电邮地址，请大家多多支持。 反常世态，合众为色。 好，大家好，合众为色啦。今个礼拜咧，我又翻翻嚟咧，同阿斋住啦吓。咁咧就首先有一啲咧台务嘢要讲一讲嘅。咁嗱，呢个普罗政治学院嘅同埋 My Radio 呢个年宵摊位咧，就会喺维园14同埋15号摊位咧就摆档嘅。咁个日子时间咧就系、是。2月10号星期六去到2月15号星期四，位置就是近这个维园的行人通道和兴发街那边的。产品方面有多款的 T 恤、环保袋、历史在笑和郁文会考室的 USB。 大家可以看到，即有些环保袋、衣服、再加尼丽战斗到底、这堆、T 恤、这个 Keep Calm and Come From HK 这样。咁啊，請各位觀眾咧多多去支持。咁啊，上年咧我都有搞年宵嘅，即係都有去投攤位。咁咁啱咧，就真係投正咗喺 My Radio 嘅隔離嗰個位喎。咁就即係大家知咩事啦。咁我就係連擺攤位都俾人取消資格啦。咁就唔俾我擺，即係話哦，你哋危害呢、這個呢、這個公眾秩序啊、社會安全啊乜乜物啦，即係講到好誇張啦，又違反憲法啊咁樣啦嚇。咁就所以就唔俾我哋去擺檔。咁我照去咗嗰度咧去派揮春。咁派兩款啊，一款就係香港獨立啦。咁另外一款咧我就我唔記得咗乜嘢添啦。國泰民安啊，係國泰民安。我本身想整個金雞獨立嘅。即係上年是雞年啊嘛，個金雞獨立啦，係幾應景嘅，不過後屘冇回事。咁咧就當其時咧就俾啲食環去圍我啦嚇，跟住就搞到條路塞曬啦，又嘈啦，又起哄啦，周圍咁好誇張。咁咁啱鬱敏喺隔離咧就挺身而出，就喺度鬧啲食環。我記得佢講一句：你係做食環嘅，政治你識乜嘢啊？你憑咩去做呢個篩選？憑乜嘢去做一個政治嘅審查啊？你識咩啊？你哋識食物同衞生嘅啫嚇，類似咁樣。咁啊，好多謝鬱敏啦。上年就係拔刀相助啊。咁希望大家今年咧都去好好支持啦。咁又做即係可以有機會就做下義工咁樣。咁同埋今日咧係咩日子話？2月8號。 2月8號係呢個2016年初一事件嘅呢個兩週年啦。 咁當年啦，即係兩年前咧，就係喺旺角，因為啲熟食小販嘅關係，或者係擺賣嘅小販嘅關係咧，就產生咗一個警民衝突啦，咁演變成個騷亂啦，咁大家都好清楚啦，咁就其實而家單案就審緊嘅，即係梁天琦啊，同埋有幾個被告咧，就而家喺高等法院，咁去到2月9號嘅晏晝咧，先至會再開翻庭嘅，咁即係。今日是冇嘅，聽朝都冇嘅。咁如果大家要去聽咧，聽日有時間咧，就可以晏晝2月9號咧，晏晝咧就去到5樓7號庭。個地點應該冇變嘅，都係5樓7號庭嘅。咁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啦嚇，即係咁過往可能大家有啲唔同意佢哋嘅主張或者做法都好啦。咁但係現實實際就係佢哋而家係面對數以年計嘅一個監獄。嘅一個困境啊，咁都係好慘啊！尤其是對於梁天琦嚟講，都講緊係隨時係10年8年咁樣嘅，即係個刑期係嘛？ 同埋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除咗即係對於梁天琦或者係成個本文線之外咧，佢當然啦，佢依家已經脱離咗本文線啦，但係仲有其他可能被告咁樣樣咧，就佢哋唔係有組織噶嘛，佢哋係一啲即係所謂嘅素人嚟噶嘛。 嗯。 咁佢哋都要面臨住即係好漫長嘅審訊啦，同埋可能係將要。面對住好大，即係好重嘅刑期啦。即係要睇到就係話呢個，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呢、這個司法嘅抗爭啦，係相當之漫長嘅。咁講到司法抗爭，其實你嗰單官司今個禮拜其實係有消息喎，終於到。 係啊，因為咧就。當年咧，2016年咧，咁就我參加呢個新界西嘅立法會換屆選舉，咁就去報名啦，就根據法律上所有要求交曬啲提名啦，簽署咗呢個提名表格啊，包括 宣誓啊，因為嗰份提名表格入邊咧有一頁咧就係講話你要擁護基本法乜乜乜啊咁樣，咁就喺當其時咧就對住個選舉主任同埋喺即係嗰間房入邊咧交提名嗰時係有其他人在場啦，有人監誓啦嚇，咁就喺佢哋面前咧就係宣誓嘅， 係 咁、啊、但係事後咧佢就選舉主任就問咗一大堆嘅問題啦，就話喂你雖然你係簽署咗呢個提名表格。咁就宣咗誓，咁但係你係咪都係依然支持香港獨立呢？一大堆咁樣，即係答啦。咁但係答完之後，最終佢都係取消資格嘅。咁啊，嗰次連埋我咧，有五個人啦。咁有陳國強啦，我啦，阿梁天琦啦，鍾昌陽子同埋港島嘅賴以文嘅。咁咧事後就即係大家都覺得唔合理啦，當然啦。咁就我哋喺呢個天馬公園就進行咗一個集會嘅。咁就去抗議呢件事啦，咁就嗰晚都我覺得幾多人噶，我估計即係我自己眼中睇就應該有一萬人嘅，咁但係啲警察就話幾千啦，咁都唔緊要嘅，咁總之嗰晚就係塞爆曬人，咁然後大家都喺度嗌香港獨立，係好齊心，即係一個曾經都幾旺盛嘅一個時候嚟噶，對於本土派或者獨派。之後咧，我就喺呢個選舉完之後咧，就即刻入紙去申請一個選舉呈請嘅。提出選舉呈請，咁就唔係個司法覆，唔係司法覆核嚟嘅。好多人都問我啊，呢個 JR 點啊，司法覆核點？呢個唔係司法覆核，呢一個係一個選舉呈請嚟嘅。咁其實呢件事咧都係一路以嚟都唔容易去做啦，因為選舉呈請呢樣嘢咧本身唔係司法覆核咧，係冇得申請法援嘅，冇得申請法律援助嘅。換言之咧，好有可能咧係要自己揞錢出嚟，請律師啊，輸咗要賠堂費啊，對加嗰啲律師費啊咁啊。但係咧就因為今次的選舉呈請涉及到人權，那你跟人權有關你就有資格可以申請到這個法律援助，那我們就去了申請法律援助，給了文件，搞了一大輪，等了幾個月，等了很久，他就拖了很久很久，所以 我的單案都是很遲才審，去到上年的五月才審，但 期間他就是拒絕了我的法律申請的，即使攞個法援咧，都係非常之困難咧，都係一種抗爭嚟嘅，你明唔明啊？因為你去入咗個 case 俾法援就係申請，咁咧你就有啲理據嘅，即係揾大律師寫啲理據就話啊，我呢個 case 咧就有即係呢樣呢樣呢樣呢樣咧，就係好值得去擺上去 court 度講啦，而且係有個勝算啦咁樣。咁咧嗰個法律援助處咧就會根據你嘅財政狀況同埋你嗰單案咧有冇得打啦，有冇異議啦，佢就決定嘅。咁財政狀況咧，我絕對冇問題，因為我真係好窮嘅。 咁、 okay. 第二樣嘢咧，佢就睇嗰個勝算啦。然後佢咧就揾咗一前大律師公會嘅主席咧，阿林定國咧，呢、這個係專門係做商業法嘅一個律師咧，就寫咗一篇即係叫理據或者 opinion 啦。咁咧全部咧就係 ban 曬我哋啲理據，就話喂，你嗰單 case 係冇得打，呢樣唔得，呢樣得，呢樣唔得，全部都唔得。你單案咧係輸緊嘅，選舉程序輸緊嘅。咁啊，根據呢一份嘢咧。去就 ban 咗啦，就拒絕咗我哋嘅申請。咁但係林定國佢唔係做 public law 啦，佢唔係做呢樣嘢，佢係做商業法噶嘛。咁啊，即係九唔搭八。咁然後我哋就再上訴啦。咁啊，李志喜資深大律師咧就代我去喺呢個法院嗰度咧就去上訴呢個法援，即係幾經辛苦咧先至攞到個法援嘅。跟住就五月就去審啦，審完之後咁我自以為即係我以為我可能兩三個禮拜就會有個判決出嚟㗎啦，正常係嘛？ 但係佢係判咗 hold 住， 佢係審完但係未判嘅，即係到現時為止我哋都係唔知道嗰個結果係點贏定輸，同埋佢入邊有啲細節嘅嘢㗎啦，咁樣細節我陣間再講。咁就五月審完啦，咁諗住嗱呢單嘢都大嘢嚟㗎，係咪先？咁唔應該去拖延㗎嘛，即係牽涉到成個社會嘅公眾利益，同埋關乎到人權，關乎到基本法喺香港嘅實行，因為關乎到可能甚至一國兩制，即係一件好大好大嘅事嚟㗎嘛。咁我哋係期望咧，歐慶祥法官咧係好快會出到判決，咁但係個事實就係、是、到今時今日咧啊，咁都仲未有呢個判決，咁但係下個禮拜二會有。咁就但睇翻其他 case 咧，就譬如話 DQ 四咧，都係歐慶祥審噶嘛，咁佢好快就出咗判詞啦，即係話，即係我就好記得其中一段嘅，佢就話任何支持或者主張香港獨立或者自決嘅人咧，都冇得去進行呢個宣誓嘅，都冇辦法去真誠咁宣誓嘅，類似係咁樣啦。個原文記得，但係總之原文就話、是，總之你支持或者主張獨立或者自決嘅咧，你都係唔使選噶啦。個意思就係咁樣，咁好記得啦呢句嘢。 咁即係啲人又問到你樂唔樂觀啊？對於單 case 啊，有冇得贏啊？咁我就笑一笑啦。咁即係啲記者呢幾日都好多記者打電話嚟，咁我都係答佢話：咁你睇翻啊歐慶祥法官佢之前判嘅案，咁你大家應該啊根據呢個普通法原則咧，咁你都應該估得到咧佢嗰個判詞會係點樣噶啦？大概咁就因為前嗰排咧就有 DQ 嘛，即係阿周庭又俾人取消資格。 係。 咁所以咧就勾起翻啲人嗰個記憶，就咦係喎，係有人阻緊選舉呈請嘅喎，咁樣啦，咁就所以就問我，咁但係咁啱咧，我之前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喂拖得太耐啦，咁不如我哋去信即係催下個法官啦，咁樣，咁我哋就所以喺咁啱就係寫好信嗰陣時咧，就係周庭俾人取消資格嗰陣時咧，咁我哋就去信嘅，咁然後個法官就俾咗個回應咧，就係2月9日左右咧就會有個判詞出現，咁但係又有人咧喺立場新聞度唔知點解。唔知邊個嚟嘅，即係無名匿名咁樣投稿啦。個作者叫 K 咧，個 K 英文簽個 K 咁樣。2月9日咧排咗期，係嗰日就會出嗰個結果啦。呢件事係錯嘅，即係個資料係錯誤嘅。只不過係個法官話2月9日左右咧就會有，咁就事實就係下個禮拜二啦，就2月13日先要有嚇，應該2月13日啦，係啦。咁下午3:30咧，佢就會出呢個判詞啦。咁即係有啲人就可能，我好想睇喎，即係呢個呈請呢個結果好吸引喎，即係牽涉到而家咁多單嘅 DQ 案，咁咧佢就唔會開庭嘅，佢就唔會個法官去讀判詞，咁只會喺個門口咧，法庭個門口咧，佢就會交咗呢份判詞出嚟，咁我哋即係會有代表咧去嗰度拎一份判詞然後去睇咁樣，咁睇下會唔會有即係幫下咪啦，同即係記者講下啦，記者話各方面嗰樣嘢。咁我覺得有咩值得去睇咧？即係嗰個，即係呢單案咁，即係正如頭先我所講，大家睇下阿歐慶祥佢之前點樣判咧，都大概咧，我諗都知道今次個結果係點樣啦，係嘛？即係呢啲都唔需要爭議。咁但係有一樣嘢，有好幾點啦。咁其中一點我值得講嘅就係、是、呢、這個律政司嗰邊咧，即係政府嗰邊嘅代表嘅律師咧，佢哋就不斷係嘗試將呢個104条呢個基本法嘅釋法咧，係延伸去到參選人即係報名嘅時候咧，都應用到嘅。咁點解即係我講緊乜嘢咧？104条咧，其實只係應用喺你立法會宣誓，即係你選贏咗啦，入到去立法會宣誓嗰一下咧，就係、是、受呢個104条影響嘅。咁所以當其時佢釋法咧，只係影響到咧。理論上法律角度上104条的釋法只是會影響到在立法會入面選人咗進行宣誓，即係劉小麗啊、尤惠晶啊嗰啲嘅啫。 即係嗰班當選人。 係啦，咁但係你去報名參選的時候咧，就唔應該受到呢個104条的釋法去影響嘅。 係。 咁就睇下歐慶祥點樣判啦，因為對家係不斷係咁講話104条咧就應該應用埋落去呢個參選嘅時候啦。咁樣我哋就當然喺度拗呢樣嘢，就話唔應該啦。咁就睇下歐慶祥係點樣去判。咁若果即係贏輸都好啦，贏輸都好咧，咁就我贏咗，對家係一定會上訴，就去到 CFA 嘅終審法院，因為選舉呈請咧係唔會經過上訴庭，係直接去到終審法院。咁如果佢哋贏咗咧，咁我睇下判詞啦，跟住睇下攞唔攞到法援啦，因為法援你知道諸多流難啦嚇，咁各方面因素睇下會唔會擺上 CFA， 咁然後睇下終審法院最終係點樣去睇104条嘅呢個釋法，咁就有可能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可能我係可以參選，但係選贏咗咧就唔能夠入去立法會宣誓咁嘅樣咯。即係我估計有可能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啦。 即係你係再，即係你選之前有 DQ， 咁然之後可能你選完之後，假設贏咗又 即係佢俾你選啦，即係可能佢俾你選，你係可以參選，即係我啊，即係可能我係可以參選，咁我選贏咗啦，然後入到立法會咧宣誓嗰下咧就話你唔能夠真誠宣誓，跟住咧然後就喺嗰度 DQ 你啦。即係我估計啊，可能會有咁嘅情況，不過機會咧係我自己覺得係微嘅啊，咁就。即係換句説話講咧，下個禮拜二嗰個判詞點樣都好咧，始終咧都要去到終審法院咧，先至知道最後個定論係點樣樣。因為好大機會係會去到終審法院咧。個問題係睇下我咧能唔能夠有咁嘅能力將呢件事去帶到上去終審法院啦。咁但係我只能夠話盡力啦，係咪先？財政上又好，法律上又好，咩都好啦。呢個責任落喺我身上咧，咁我盡力做啦，係咪？即係呢條係屬於我嘅路，咁我就。盡能力行到盡頭啦，咁樣， 咁啊，且看禮拜二三點半會有啲咩結果啦。咁到時咧就點樣都好，都會同大家去講下啦，即係出聲明又好，開 live 又好，或者做幾招都好啦。咁到時會講下嘅，咁啊大家留意啦。 但你知道，即係無論係公眾又好啦，以至於呢個所謂反對派，其實主要係泛民主派啦。嚟講，對於佢哋而言，佢哋最關心嘅地方並唔係在於你講緊嘅，即係喺人權層面上面，你可唔可以參選啊？關於公義嘅東西，關於制度嘅東西，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係太遠噶嘛。即係雖然 好虛無啊，抽象 啊。佢哋依家講反 DQ 呢樣嘢，其實都係好離地噶嘛。 嗯。 咁佢哋會即係從切身啲嘅角度去睇，就係話。喂，你一提選舉情整，你係 hold 住我哋嗰個選舉補貼喎，因為你喺選舉嘅話咧，你嗰個票數如果滿咗3%定 五？3%咧就有選舉獎金50,000攞翻啦，50,000 係 唔係5%咧？你就可以每票有14蚊嘅資助，就 claim 翻你嗰啲選舉支出嘅。啊，講到呢度咧，要補充一樣嘢就係、是、當其時有五個人俾人 DQ 咗啦。即係頭先就講咗陳國強啦、我啦、中出洋子啦、梁天琦啦，同埋賴以文嘅。咁最終咧，中出洋子同埋陳國強咧，佢哋係冇申請到即係入紙呢個選舉呈請。咁得賴以文啦、我啦，同埋梁天琦入到嘅啫。咁賴以文咧個單案好似就冇聲氣，唔知 withdraw 咗定 係 點樣？ 係 suspend 咗，咁所以係港島嗰班咧就係攞得翻嗰個選舉 票。係啦，咁而新東咧就因梁天琦入咗，但係咧。佢單案係冇排期，有乜都冇，係唔知咩嘅狀況嘅。咁理論上係 hold 起咗14蚊資助噶。 係啊， 係啊。 所以范國威依家喺即係佢依家係 plan A 嚟。 哦，係啊，跟住佢又喺度坐嘛。 佢就要眾籌嘛，就係、是、話因為陳浩天同埋梁天琦入。 唔關我事啊，我咧係新西。 佢寫埋你個名喎、啊，佢即係佢宣傳上面寫埋你個名話，因為佢哋兩個咧就 入賓 咗法院就選舉呈請，咁所以就 hold 起咗個咩？ 佢 hold 起咗新西啫，咁新西就唔關佢事。 唔係啊，有啊有啊有啊，佢有寫到你個名，同埋亦都係 hold 住佢筆錢嘅。即系梁天琦都系入咗， 唔系因为我咧，我入纸一招会 hold 起新西嗰笔。 我知道我知啊。 咁但系新西就好似 梁天琦都有入到嘅。 系啊，嗱佢嗰笔咧就啊，你又揾梁天琦啦，即系佢怪责梁天琦啦，即系某程度上。 但系佢又写埋你个名落去嘛，即系佢话简单啲嚟讲就系话你两 佢有 friend 佢有 friend 喺嗰度选咩新西。 唔系尹兆坚都好怪你噶， 尹 兆坚咪就系、是、 郑松泰都好怪我啦，好啦。 即系选完之后佢咪喺度妈妈声咁样咯，啊不过呢啲后话啦。 系咩？佢有妈到嘅。 有尹兆坚有。 你要揾佢同佢倾下啊嘛， 即系。即係對於你哋嚟講，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啦，泛民主派或者係即係嗰班反對派啦，對於本土派咬牙切齒嘅恨，其實係其中一樣嘢關錢事噶嘛。你搞到佢，譬如話范國威係 hold 住咗45萬嘅，而家乜而家，所以佢搞到要眾籌65萬去選咯。 咁即係你唔應該怪我哋啦，你係怪個政府噶嘛？ 係啊，你應該怪政府啊嘛！喂，大佬，你又你點解搞個 Plan A 初選出嚟？你都要公義反 DQ 噶嘛，大佬？你應該怪個制度，怪個政府點解要亂 Q 咁嚟噶嘛？但係你走去怪一個走去申請選舉呈請，仲要 claim 法援嘅人，喂，大家係佢為即係你又好，梁天琦又好，都係為個制度， 係為咗後面嘅人㗎，其實係 求公道喎，唔係為自己有冇得選咁簡單喎。正如你反，即係你班人話反 DQ 咁樣，咁你都係為其他人去做嘅 ，suppose 係，但係點知原來你係為自己嘅，一切都為咗自己。 即係呢個選舉情情咧，即係其實我自己就冇諗過自己有得再選㗎啦，喺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呢個制度底下啦，除非係有一日真係咩香港獨立又成咁樣，咁。總之就我覺得自己冇可能會選得到，但係呢個選舉情情我都係去做嘅，因為呢個係我的責任，唔單止係影響到我，影響到之後嚟嘅人啊嘛。譬如話我呢單選舉情情，如果嗰陣時贏咗嘅話，可能周庭係唔會俾人哋取消資格嘅，即係其他人唔會俾人取消資格嘅。如果我唔去反抗，如果我唔去抵抗做呢樣嘢嘅話，唔單止我冇得選，而係後來嘅人嗰、那個圈會越收越細咧，就我個個都冇得選，可能有一日到反抗位都冇得選嘅。即係佢講本土喎，係咪先講？即係佢個譚愛邦新民主同盟又講源頭減人喎，你呢啲哇好似違反基本法喎嚇、啊！即係你唔好尊重呢個基本法喎，即係你點樣講都得㗎啦。總之佢睇你唔順眼，佢想取消資格取消資格㗎啦。佢 set out 咗個 schedule 就係逐步咁樣收窄㗎啦。咁所以呢個係我站係要去做啊，唔應該去怪我啦，係咪啊？即係我又冇著數喎，真係冇著數啊！我一個唔覺意嚇冇發援，咁又要硬著頭皮去做，夾硬嚟，哇！咁啊破產嘅咯喎，啊，即係可能唔係咁樣噶嘛， 咁即係唔支持就算啦，咁就唔好踩到腳，係嘛？咁而家到即係周庭又冇得選啦，仲有邊個啊？張陳國強啦， 陳國強， 仲有一個係邊個啊？劉永康啊， 劉永康係冇， 仲有冇人咩 DQ 啊？ 有， 我港島有一個唔知邊個， 港島有一個。我冇記錯，應該叫馬金泉。 哦，係啊， 係。佢係一個牙前，即係牙醫嚟嘅，之前有參選過立法會功能組別醫學界咁樣樣啦，當然輸咗啦。 咁點解佢會被人取消資格嘅？ 不知道，冇報道。我 check 唔到，我 check 唔到，真係。 可能冇即係提名無效啊，即係嗰啲咯， 即係按金嗰類啦。呢類嘢啦，因為佢又冇。 即係楊繼昌咧，啲人話佢都被人 DQ 咧，又嘥氣啦，因為佢根本冇根據呢個法律嘅要求咧簽署。在呢個提名表格入邊嗰個宣誓聲明，佢係冇簽到嗰樣嘢。 同埋佢本身持有 BC， 有 BC 係唔可以選立法會。 佢有 BC 啊？ 係，佢有 BC， 佢亦都係因為因應佢阿媽嘅咩嘢，即係佢屋企係公務員嚟嘅。咁然之後佢答應咗佢阿媽，佢話唔可以取消個 BC 咁樣樣。 你垃圾嚟㗎啦，講真。 周庭要參選，佢都放棄佢。 楊繼昌啲垃圾之中嘅垃圾嚟嘅，即係唔知係為咩收錢啦、啊，定係即係我唔知佢有冇錢收。誒博光環定博乜嘢？總之就垃圾之中嘅垃圾， 是但啦， 根本係冇 contribution 嘅。 呢啲小人物就唔理佢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話，由2016年去帶起就係話個司法抗爭咧，除咗係講緊呢個 DQ 之外咧，另一樣就係啱講到呢個旺角初一嘅抗爭啦，同埋。啱啱新近亦都係終審法院判咗嘅呢個所謂三子嘅嗰個判決啊嘛， 即係周永康、羅冠聰同埋黃之峰啊， 係啊，冇錯，即係佢哋 衝擊公民廣場嘛，嗰單係 冇錯，衝擊公民廣場嘅時候咧，佢就刑期作出上訴啊嘛，咁最終就上訴得直嘅，咁而呢個判決咧，基本上喺傳媒上面你睇到好多。即係法律專家啦，其實佢都做咗好多分析評論咁樣樣啦。主要其實都係唔詳細講，就係話佢為主要今次終審， 唔係我覺得都值得講嘅，即係可以即係又唔使簡短兩句。不過即係提醒下大家，可能即係有啲複雜嘅，我覺得有陣時即係啲人覺得咪贏咗咩咁樣，即係話佢哋三個無罪喎咁樣。 因為今次佢贏嘅原因並唔係因為佢係公民抗命嘅光環嘛，而係因為終審法院認定就係話2017年嗰個新嘅判刑指引，即係譬如話對於一啲社會運動入邊比較重啲嘅社會運動，譬如話燒垃圾桶啊。立法會門外燒垃圾桶啊，或者係新界東北嗰啲衝擊啊，嗰啲新嘅判刑指引咧係不適用於喺即係用翻嚟去定翻之前已經定咗罪嘅。 2014年嘅9月26日嚟噶嘛， 係 中公民廣場，即係其實呢個係普通法原則啦，就唔可以你琴日做咗，然後今日立法人就話哦，你因為你琴日做咗咧，所以你犯法，冇噶嘛，因為你做嗰陣時係未有呢個判刑指引，亦都。即係其他情況就可能我未有嗰條法律，就唔可以因為你嗰日就做咗兩年前做咗，我今日立法，然後可以追訴翻，唔可以繼續做呢樣嘢嘅。所以其實佢話黃之峰佢哋上訴得直咧，係純粹因為咧 個判刑指引 咧係喺呢個公民衝擊公民廣場呢件事之後先有嘅，就唔能夠用一個之後有嘅判刑準則或者係法例咧去套用翻喺之前發生嘅事，就係純粹係咁樣嘅啫。 即係所以話佢個判刑指引有先後，而當佢判決咗在先，然後你由後邊嘅案例嚟咗去即係你去再增加刑期嘅時候咧，咁然之後終審法院覺得咁樣唔合理。 係啦，即係你咁講啱啊，即係唔能夠用2017年嘅案例套用翻2014年嘅 case 啊，就係咁啊。 咁所以唔可以咁樣樣啫，就同佢哋三個人俾呢個美國十幾個議員咧提名佢哋去變成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 candidate 咧。即係所謂呢個外國勢力嘅施壓咧，係冇乜關係。 咁啊，但係咧，其實呢單我覺得係輸多贏嘅，即係因為睇個判詞主要有三點啦。第一點咧就係最重要就係話，覺得呢個上訴庭啊楊振權嗰個判刑指引咧係啱嘅， 即係嗰個一股歪風咧係啱嘅， 照單全收，覺得係冇問題嘅。即係有任何暴力嘅元素喺入邊咧，就應該要判監啦，係咪啊？ 係冇錯，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對呢個公民抗命入邊 為就公民抗命落咗一個定明式嘅定義啦，有啲實際行為係出咗嚟，就係話，當你出現咗暴力嘅情況嘅時候咧，法院係 zero tolerance， 零容忍，一定會判刑，而且係即時收監嗰種。 同埋，即係佢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否認咗呢個公民抗命呢樣嘢啦，係即係。即係你犯法就係犯法啦，冇話咩公民唔公民抗命嘅，係 啊，就冇咗呢個公民抗命嘅光環啦。簡單啲嚟講， 或者係呢一個講法咯，係嘛？即係冇咗公民抗命呢一樣嘢咯，直情係嘛？即係個法院就唔接受呢樣嘢。 係啊，佢唔接受你，你就算講得幾好聽都好，總之係出現咗暴力嘅行為嘅話咧，你係死得㗎啦，你係一定要判監㗎啦，就係、是、咁樣。 咁第三樣係咩咧？我唔記得咗啦。不過但係即係嗰、那個。大概是咁樣啦，總之就係冇公民抗命啦，一有暴力就啊就要判監啦。咁你睇翻呢個判刑指引嘅話咧，就係、是、變咗對於而家審緊嘅案啦，或者往後日子嘅一啲社會運動咧，都係幾濕滯啦，係咪啊？揸住， 因為你首先講一啲遠啲嘅層面咧，就係、是、因為你香港行普通法噶嘛。你以至香港當你成立一個案例的時候咧，你甚至可能遠到去英國啊、澳洲、澳洲嗰啲都會受到影響，因為佢都可以 take 你香港嘅案例嚟做參考，嚟做指引噶嘛。 呢個就搞笑嘅真係。 咁所以外國嘅公民抗命係點講好呢？係為國際嘅法律係落咗一個非常之惡劣嘅先例，係倒翻轉頭行嘅。簡單啲嚟講。 即係香港是一個世界的腫瘤嚟嘅，變咗 做呢、這個即係簡單啲嚟講係呢個普通法啦，甚至係一個民主嘅大倒退嚟噶嘛呢件事情。你香港的案例會變成係啊，其他嗰啲普通法嘅國家都會適用啊嘛。 啊，咁啊，同埋咧係啊，就頭先講就係、是、呢個中心法院咧係認定咗咧，認同咗咧呢個重奪公民廣場呢樣嘢係暴力嘅，即係佢落咗個定性咧，呢單嘢其實係。暴力嘅 係啊，即係佢嗰個衝擊嗰個公民廣場咧，都已經係暴力嘅。 你衝入去嗰個停車場咁樣，即係繞過啲欄杆啊、爬欄啊咁樣，可能途中唔小心困到個保安員，哦，暴力啦，即係咁樣樣咯。咁都幾麻煩係嘛？即係你日後推下鐵馬，即係嗰啲即係掉下飯盒嗰啲啊，掉下三文治嗰啲咧。都應該都要坐監啊，好有可能係嘛？即係咁嘅講法。 呢個好有可能。 即係都算係暴力啊嘛！哇，你推鐵馬，因為我記得楊振權嗰陣時話推鐵馬都係 推鐵馬都係暴力， 暴力噶嘛！哇，你哋掉嘢喎，你掉多人嚟喎，咁或都係暴力啦，係咪先？可以咁樣講嘅。 呢個對於未來嘅社會運動固然會造成一個非常之大嘅影響啦 ，which is 就係話一啲你組織化咗嘅一啲遊行示威啦。本來平安無事嘅，忽然間如果多咗警察嚟增援，咁個氣氛緊張咗，咁啲人就開始互相推擠嘅時候咧，都有機會 charge 翻你非法集會啊、非法集結啦、啊，咁然之後就落 charge 話你係暴力，咁然之後就可能會判你三幾個月咁樣樣。基於佢個零容忍， 咁都好容易㗎，即係你睇翻過往香港嘅一啲即係示威啊、遊行啊咩都，其實好多時都有咩推鐵馬、推撞啊，譬如光復行動嗰陣時，差佬又即係一定又推撞又打又成㗎啦，又噴嘢啦，即係呢啲係無法避免嘅喎，係好容易擦槍走火。 你要對於今次嘅判刑咧，會對於嗰啲平時都已經組織開遊行嗰啲佢哋叫做社運啦，但係其實只不過係普通嘅集會遊行啦，係會令到佢哋嗰主辦單位更加小心謹慎。 哦，係啊，同埋你係個所謂嘅暴力事件啊，即係發生咗。即係推鐵馬呢啲咁就叫暴力事件啦，有個主事人咧係要受更加重刑嘅，啊，即係從呢個判刑準則嚟睇咧，係個主事人係更加大禍，即係好。係 啊，你不反對通知書嗰啲人要孭飛噶嘛？ 係啊， 你搞集會嗰啲人要孭飛噶嘛？咁所以嗰啲人咧就會更加投鼠忌器，咁變相就係話你未來可能會未來你有啲咁嘅遊行示威咧，佢哋將會更加好似羊仔咁樣樣咧，係、啊。分鐘可能是七一遊行咁計咧，連叫人哋開咗條路，霸多條路咁樣，然之後叫人哋開路咁樣都未必敢做嘅。 咁好，我哋休息一陣，陣間翻嚟再講過。